教育部等六部门22号联合印发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办法明确了职业学校和企业可以结合实际，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七种形式的合作。根据业内专家的分析，办法的实施将改变我国高级蓝领短缺的现状。此外，教育部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此外，职业学校和企业开展合作应当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应当明确规定合作的目标、任务、内容、形式、权利义务等必要的事项，并根据合作的内容合理确定协议的履行期限，其中企业接收实习生的合作期限应当不低于3年。日前，教育部正式公示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认定结果，来自全国高校的612个项目入选，其中虚拟现实类、人工智能类等成为了新工科范围内热门的首选专业。目前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院校有1000余所，工科专业部点数达到了14000余个，工科专业在校生约占本科生总数的30%。工程教育办学规模全球第一，但是离高等工程教育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互联网时代，获取知识并不困难，难的是学习动力和创新意识的养成，全素要素的链条打通了，才能培养出具有工程感知能力、工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实践能力的工程型人才。3月17号报名参加英语科目第二次听力考试的考生将走进考场完成测试。相关负责老师提醒考生要充分地利用寒假时间，有针对性地备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教师李晶提示考生，此次备考要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要进行适量的练习，英语听力培养的唯一途径就是多听多练，建议考生每周至少听2到3套的北京高考听力往年的试题或模拟试题，训练听力，熟悉听力材料中涉及的日常话题。其次是自主备考时务必要突出重点，根据每年的听力考试的成绩分析，考生往往会在特定的题型上丢分。最后就是要注意听读相结合，建议考生每做完听力阅读题的时候就要朗读一下听力的原文，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试题，还能够通过读来培养语感，训练对事实性信息的进行理解、归纳、推理的能力。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日前发布了2018年全国125所高校寒假天数的排行榜，今年有50%以上的高校假期超过了35天，寒假常被称之为是大学的待机状态，然而总是有一群大学生，他们打破常规放弃休息，用汗水浇灌出寒风里的别样青春。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利用寒假期间组织了街巷中国的城市调查，学校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招募了758名大学生，深入全国173个地市的753个街道展开了调查，引导学生为基层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新貌献计献策。除夕守岁、春节拜年、走亲访友，这本来是中国春节里最有年味儿的部分。而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近期接到的不少咨询和求助，却都是投诉这样的年味儿的。根据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温芳介绍，家长们把拜年访亲当成了过年仪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孩子们的年味儿意识却并没有那么的浓烈。他们可能更在意的是对方亲友家里有没有能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关注点的错位让家长忽略了孩子的兴趣，从而产生了矛盾。对于孩子们年味的淡漠，温芳表示，作为家长应该加强亲子沟通，了解孩子们的真实想法，同时也应该借机培养孩子们的家庭意识和社会意识，让孩子了解到自己作为家庭一员和社会一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北京服装学院于2月22号至24号举行美术类的考试，朝阳区樱花街、樱花小街将实行交通管制，提醒各网路段的车辆注意提前绕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初三年级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杨海龙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到底这个开学的焦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也采访了杨老师的两位学生，他们分别是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初三年级的庞一晨和艾思琪，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开学前的焦虑的。 开学焦虑症的话多多少少肯定会有一些的，我个人的话一般都是因为作业，因为平时有很严重的拖延症，所以作业一般都会拖到最后一天才会写完，在没写完作业的时候一直都在担心，哎呀，自己的作业会不会写不完。写完作业之后呢又开始担心，哎呀，自己是不是少了哪一项没有写。等到真正开始上课的时候也就没觉得有那么焦虑了，可能这些焦虑就是因为从那么安逸的日子里想一想就要回到原来那么艰辛的上学生涯，就觉得一些不适应吧，所以可能会反复想，哎呀，自己这个假期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就过完了。 开学焦虑症有，但是没有很严重，主要是感觉作业还有没写完的，就挺慌的。主要是又初三了，然后又感觉下学期就考试会很多，压力会很大。开学前再看一看，巩固巩固上学期学的东西。一开学节奏可能会很快，所以说要不巩固的话，可能会跟不上。 其实这两位同学是一个是学生代表哈，一个是这个担心的是作业没写完，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女生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同学，因为作业写完了她也担心，没写完她也担心。然后还有第二位同学呢是面临初三马上就要升学要备考这方面的顾虑。杨老师通常带的学生除了这以外啊，还有哪些是他们焦虑的点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的话，最大的焦虑可能就是作业。因为他需要完成的任务，你说这作业总是要交的，我写吧，我还在假期，对吧？我们也能理解。 想玩。 对，而且我之前学的那些知识已经都混着23的糖瓜、27杀的那只鸡，还有豆腐什么都已经吃完了。然后我要是不写吧，开学我还要交，我要交不上，我就只能焦头烂额了。所以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最大的焦虑可能就是交作业的问题。除了交作业，可能还有比如像初三了，面对初三的这个升学压力，马上我就要参加考试了。我能不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我能不能跟得上新的学习的节奏？我觉得这些可能也会是学生焦虑的一个点。 其实这些不仅是学生在焦虑，包括我们这些已经工作的成年人，我们也会焦虑。就比如说对比一下节前和节后吧。节前的时候我还习惯性的拿出手机去定那个闹铃啊。后来我突然想到，哎，明天又不上班，干嘛要定闹钟啊？一边去吧。所以说到了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又得开始按照这个规矩啊，规规律律的开始生活了，可能一个环境到跳到另外一个环境也会产生一种不适应哈。哎，我特别想知道老师是不是也非常焦虑？ 特别的焦虑。 为什么呢？特别的 焦虑。其实这几天就是临开学这几天我听到的我觉得最惨绝人寰的话就是 惨绝人寰啊， 就是你快开学了吧。 这是老师最害怕听到的。 对，有的时候玩着玩着手机就一想到开学就唉，然后对，开学前会去逛街，然后买好多好多东西，觉得我要是再不买我可能就买不到了，就没有时间买了。我觉得对老师来说，开学的焦虑一方面来说和学生一样，同样是作业，学生要写作业，老师也有自己的作业。老师要在开学之前把下学期讲课要用的教案、材料，然后教餐都要准备一遍。然后另外呢，其实老师也有自己要读一些书，然后要提升自己，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新任的语文老师， 而且是班主任 啊。对，其实也面临着学生一样面临的升学的问题。我特别担心自己会辜负学生和家长对我的期望。 这个是焦虑的一些点哈。 对， 那么在开学之前自己是怎么调节的？ 其实我觉得这开学前的一个星期吧，我基本上都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工作。无论是哪个行业，我想只要我们想要变得更好，我们都会有焦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开学前焦虑紧张，一起来赶走开学焦虑症。有问题也欢迎您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那么在正式进入话题之前，我们还是有一条消息要通知大家的。高考倒计时100天了，家长如何成为孩子备考的好助手呢？2月25号上午9:30，教育面对面春节后的第一场为高考家长特制的网络直播活动，加油考生之高考百日冲刺，如何转变成为一名睿智的家长，将与大家见面了。家庭教育专家和高考专家将第一时间做客直播间，分享家长最后100天的关注点和角色转变、营造家庭环境等经验。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获取直播的方式。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开学前焦虑的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家庭教育专家穆怀泽老师。穆老师再和大家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初三年级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杨海龙。杨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上阶段聊到了这个家长认为的好和孩子认为的好不是一个概念，有的孩子已经开始焦虑了，但是家长还是没有发现，觉得没有什么呀，我这是为你好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哈，如果要是在孩子在家里边会产生哪些情绪或者是表现，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家长和孩子的感觉往往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一个假期正赶上寒假，是里面有春节嘛，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自己过得挺辛苦的，带着孩子旅游，带着得照顾老人，然后把孩子吃喝都安排得好好的，然后到开学了，这孩子反而倒什么都不干了。家长会觉着，哎呀，你这一假期你看我把你伺候的多好啊，你休息的多好啊，怎么该开学了一问作业啊，行甭管甭管了，然后再说什么都躺在那儿玩手机，往沙发里一卧，越实际上这就是孩子焦虑的表现，越焦虑越不想干事儿，越焦虑越觉着作业没做完，越在那玩手机打游戏，所以这些个表现其实是很明显的孩子们焦虑的表现。如果这时候家长在不断的催啊催，反而是加剧孩子的焦虑情绪。 原来玩手机并不是因为他贪玩，而是因为他真的焦虑了， 他真的想起来，哎呀，我这也没干完，那也没干完，满心都是事儿的时候， 他也有可能是末日狂欢，哎呦，我再不玩我要开学了，玩不了了。 杨老师就是接触这么多学生还有家长哈，你觉得哪些表现是必须得引起重视？ 对，我觉得除了刚才穆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末日狂欢型的，还有一种学生就是唉声叹气型的，玩着玩着唉，没什么原因，就是不开心，心情不好。这是一类学生，可能还有一类学生是忽然脾气忽然变大了。家长问了两句，哎，作业写完了没呀？管我干嘛呀？管怎么这么多呀？就忽然脾气很暴躁，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焦虑的一个表现 啊。哎，你看我们刚才听的那个录音里面啊，那个同学他是作业写完了，他也焦虑，写完之后也会在想会不会哪里有错的呀，或者写的不合适啊，也是一种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只有他想好的学生、优秀的学生，他才会有这种焦虑，或者说有哪些类型的学生他可能更容易产生焦虑呢？杨老师，您说， 我先说。 好，穆老师， 我倒不觉着哪一类学生会焦虑。焦虑这个事儿啊，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焦虑。好学生还有这个学习不好的孩子，同样都会焦虑，只不过每一个人的表达形式不一样。所以在这个类型上也说不清。谁会焦虑谁不会焦虑，是根据每一个人自身的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有所差异，有所不同。所以家长呢还是要密切关注，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有差异性的。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他的养育环境、家长的表达方式，你比如有的家长就是爱碎碎念呀，叨叨叨叨叨叨，有的家长比如说一看孩子那都玩手机都玩疯了，自己都该睡觉都不睡，都到那种程度，家长如果能够意识到他在焦虑的话，尽量少说话，尽量给他自由安排时间的这种机会，反而会缓解孩子们的这种焦虑。 你还不得正着来，你得反着来。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 杨老师呢？杨老师接触过的 对，其实就是每个人都能很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 嗯， 这是之前秦天在把这个话题抛给我的时候啊，我还特意做了一些功课，做了有一个调查，就说呀，我也不知道这个调查科不科学，就说女教师比男教师更焦虑，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更焦虑，班主任比科任老师更焦虑，认真负责的老师更容易焦虑。 嗯， 我觉得我就根据这个想啊，我说我就是那个 认真 负责的中学女老师，最焦虑的那个。 嗯， 然后我觉得对学生来说的话，可能也是心思细腻的学生， 嗯， 心思细腻的女生，她可能会更容易焦虑。 嗯， 然后有升学压力的中学生，她可能会更容易焦虑一些。然后另外就是比较性格比较内向，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稍微弱一些的学生，可能会焦虑。然后另外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对自己有要求，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学生可能会更容易焦虑。 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呀，就是我们一起帮您赶走这个开学焦虑症。虽然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缓解一下哈。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因为开学了嘛，我们在开学之前哈，孩子这个心态该怎么给他扭转过来，给他调节到最好的程度呢？孟老师。 等到开学之前就晚了，实际从孩子们一开始放假的时候 就得 开始调节了，我觉得家长就要有一个总能整个假期的一个安排和设计。 嗯， 往往现在由于孩子就是中小学生嘛，很难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往往都是追着家长走。哎，咱们该上姥姥家了，哎，咱们该去奶奶家了，咱们该去购物了，往往都是被家长拉着跑来跑去。如果家长有一个总体的设计，说这几天咱们就干什么，把你的作业你集中时间看看都需要哪些做完，然后哪些是会的，哪些是不会的，到底这整个一个假期要安排多少时间去做作业。 嗯， 而且我自己也做老师多年，我可能现在说出一个观点来，大家认可但是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到，就是我觉着休息就是休息了，其实我不太认可留什么寒假作业。往往老师们呢心里就不踏实，哎呀，如果要是不给他留点作业，他这一假期都放了羊了， 他不就收不住了吗？ 他就收不住了，他心就玩野了。他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就我刚说的，人们是需要就像24小时睡眠一样，睡醒了自然就起床，该干什么干什么了。而你不让他睡觉，他那个没睡觉的时间其实也没有效率。 嗯， 所以孩子们在假期里面，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呼吁老师们，不要想着呀，他不给他留多少作业，他心就玩野了。反过来说，如果每个老师都这么想，我要是不给他留多点作业，他心就玩野了，你想现在孩子学多少门课呀？每个老师都这么想的话，那孩子确实是压力山大，他肯定就会焦虑。如果他的压力小了，他也就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假期里面能不留作业，尽量就让孩子们多玩会儿吧。 啊，穆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杨老师频频点头啊，您是很赞成吗？ 因为这是我们学校正在做的事儿 啊， 所以我觉得 您说说， 像我们寒假作业基本上就是让学生自设作业。 嗯，怎么个 鼓励学生自己给自己留作业？因为我觉得其实人呀，只有真正的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他才会努力把它做好。一方面他觉得诶很有趣，不觉得累，另一方面他会努力的把它做好。所以像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学生申请，我这个假期我想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好，这就是你的假期作业了。 嗯， 没有其他的。 那太好了，我顺便我在想说提醒家长一顿一下，别后来学校没给留作业，学校觉着让孩子们休息还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教育方法，家长说哎呀那没有作业怎么行，我快点给你买上几本练习册子在家做吧。 结果学校没增负，家长倒是增负了。 对，是是是。 所以说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就像刚才穆老师说的，有很多的负担往往是家长在假期里边给增加起来的。 是来自于家长。 哪些方面是我们家长可以适当的给减减负的？ 我觉着学习的事儿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为我们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厉波，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中央电视台 CCTV 10百家讲坛节目主讲人之一。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欣赏一下王维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第一句，空山不见人。其实王维特别喜欢写空山，比如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又比如说鸟鸣涧里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为什么王维特别喜欢写空山呢？唐代有个著名的侠客叫空空儿，我个人感觉王维也是诗歌中的空空儿。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空山？这个悬念我们放到后面再说。我们来先来看空山不见人，山中一个人都不见，说明山怎么样，极其的安静。但你要说安静，他又紧接着来了一句，但闻人语响。那么不见人，为什么又但闻人语响呢？闻其声而不见其人，这说明什么呀？空山寥落，四处寥落，山中未必完全没有人，但是有人，他们的声，只听见他们的声音，也见不到他们的人影。这反而衬托出空山是如何的寥落。见不到人影没关系，可以见到日影。按道理，空山如此寥落，越是幽深，越是幽暗，才能见出山之空来。哎，王维却反其意而行之，空山寥落本来凄清之景，突然加上了一抹温暖的色彩。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照在什么上面呢？青苔之上。山中潮湿阴冷，苔藓满地，而透过树影，稀薄的夕阳余晖洒在青苔之上，看上去这是一个暖色调的描写。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寥落的空山，夕阳西下，只有斑斑驳驳的光影照在青苔之上，这种暖色的背后是更巨大的清冷与幽静。所以鹿柴，王维用了诗歌中特别出彩的对比与反衬的手法，来表现空山之空、空山之清、空山之寂与空山之冷。我们熟悉的那首诗《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这也是一种对比反衬的手法。蝉噪，知了在叫，知了的叫声非常嘈杂，但是却反衬出了树林的安静。鸟鸣山更幽，鸟儿的鸣叫声更体现出了空山的幽静。可能有些小朋友不太理解，会觉得知了叫，鸟儿在叫，为什么反而显得林子越来越静，山更幽呢？我们转换一个思维，如果有一架飞机在林子上飞过， 如果有一架战斗机啊在山上飞过，我们能不能也说飞机照淋雨镜，这个啊飞机叫山更幽呢？不会，你不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声音大小吗？不是，关键是因为蝉噪与鸟鸣都在山中，都在林中，林中的一抹噪音反衬出了林子的安静，山中的一两声鸣叫反衬出了山中的幽静。这是为什么呢？这和王维的鹿在啸果是一样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这个人语响是在空山之外吗？不，就在空山之内。返影入森林，复照青苔上，这丝暖色是在空山之外吗？不，就在空山之内。空山之内有那一丝的人语响，有那一丝的暖色调，才反衬出空山的愈发之空，才反衬出空山之寂与空山之冷。这样一来，这首诗就具有哲学意味。 落日下的鹿寨中，夕阳的余晖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暖意，而是昏暗前的最后一缕光明。而王维这时所拥有的却是一种清晰的冷静，他不是一个闲适的游玩者，也不是一个暗淡的伤心人，他是一个平静的观察者，细细地品读着空山的寂静，淡淡地欣赏着残阳下的青苔。这份恬淡既属于隐者，也属于王维归隐终南山。而这短短四句诗也透露出王维的人生哲学。 我刚才讲了，《鹿寨》这首诗写于王维的晚年，晚年王维历经坎坷，历经世事之后，隐居在终南山的辋川峡谷中，他买下了宋之问当年的蓝田别墅啊，作为自己晚年隐居所在，他称之为辋川别墅啊。而他所写的空山的场景，就是他在辋川生活的啊一段时间内对辋川各个地方的一种描写，而鹿寨就在辋川山中，所以这是在山里面写山，不是在山外写山。而山里面如此空山不见人的空山，却还有一两声人语响，如此夕阳西下一片惨淡景象中，还有一两丝暖色留存，他的哲学意蕴是什么呢？是人生。王维一生学佛，名为自摩诘，事实上维摩诘最好放在一起不拆开来，因为维摩诘是佛教中著名的居士。王维受他母亲的影响，自小啊深通佛理，到晚年尤喜欢参佛。佛言四大皆空，但事实上最后的空总是由原来的有延伸而来的。无中能生有，其实有中也能生无。王维的有是什么呢？是他年少时的才学和抱负。唐代野史集异记里头记载说，王维又曾年味弱冠，文章得名，性弦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齐王之所眷重。这是说王维年少的时候年味弱冠嘛，也就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时候，文章得名，诗文已经惊天下，不仅文章写得好，尤其性弦音律，妙能琵琶，音乐也非常好 尤其擅长弹琵琶，所以游历诸贵之间，很多王子都很喜欢他，尤其为齐王之所眷重，齐王宅里寻常见，齐王非常喜欢他。所以关于王维的应举，科举考试也有一段有趣的记载，也是《集异记》里头记载的，说当时有个张九高的人已经走了玉贞公主的后门，当时玉贞公主权势非常大，深受皇帝宠爱，说话那是非常管用的，所以张九高就走了玉贞公主的后门，公主就授意当时的主考官要以张九高怎么样为状元，为第一名。刚好这一年呢，王维也要应举，然后就同这个齐王商量，齐王很有意思，就做了一件策划，怎么策划呢？然后他就带着王维到了玉贞公主那儿，刚好玉贞公在家里头诗酒聚会，招了一帮文人，齐王带着王维来的，但是却没有让王维穿成世子的服装而是穿成了伶人的，也就是乐工的服装。席间齐王就给玉贞公主说，我找到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水平不得了公主你可以欣赏一下。然后玉贞公主一听，哦，让他出来演奏一下，我们来听听看。然后王维排众而出，抱着琵琶就出来了。玉贞公主一看，哎呀，少年英俊，因为王维本人也长得特别帅西白英俊结果王维落座，一曲《玉轮袍》，乐惊四座，玉贞公主都听傻了，哇，这么好听的音乐，这叫什么曲子啊？这叫《玉轮袍》。然后齐王这时候上前说，公主不知，此人不仅音律绝佳，而且才学不得了，诗文亦名满天下。然后就把王维的诗作拿给公主看，公主一看大惊失色，这些名作我早就拜读过，我还以为是前人所作，原来就是你做的吗？然后立刻让王维换服装，换去伶人服装原来是坐在乐工之席上，然后推为上座这时候齐王趁热打铁说，公主，王维今年也要参加科举考试您觉得他的才学怎么样？公主一听，那肯定是状元之才但是听说公主已经把状元许给张九高了这就让人为难了。玉贞一听，哎呀，张九高这人我也不怎么认识他，有人来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他才学怎么样，现在来看哪如王维王维你去考没问题，状元肯定是你的当然这个事儿史学界也认为不足为信，毕竟是野史所记载。 王维在音乐、诗歌、绘画上的才学修养，让他在长安城曾经红极一时。然而，历经宦海沉浮、战乱之苦、牢狱之灾，曾经的荣辱悲欢已成为过往。世事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让王维最终选择了逃离。终南山成为了王维晚年的归隐之地。也许在这片山野中，王维最终找到了属于他内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所以王维年少时期意气风发锐意仕进，也想做一番抱负可以看到他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宏大气象。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王维只得到了一个太岳城的官职，可是还没过多久，就因为他属下的伶人五黄狮子 这犯了皇家之大忌，受到牵连，被贬官。此后王维的仕途就是屡屡贬官，即使重新被启用，也只是做一些闲职。后来到他31岁的时候，十年仕途厌倦，31岁的时候，他心爱的妻子又离别了人间。此后王维终其一生再为他另娶。王维的那首《相思》也成为千古爱情的经典之作。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王维又是一极钟情之人。到了50多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离开了他，因为母亲从小对王维影响非常大。王维之所以上佛崇佛，也主要是从受母亲的影响。在接下来，王维经受了人生最大的坎坷。什么坎坷呢？差一点掉脑袋的坎坷，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百官逃难，唐玄宗也跑了，但是王维没有跑得急，跑慢了，结果被叛军抓住了。被叛军抓住之后，就受胁迫任伪官任伪职。那么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这些曾经在伪朝任了伪官的都是大罪像王维这样任了伪官的恐怕有杀头之患但是一是他的弟弟愿意捐弃官职来保住他的性命，更重要的是王维任伪职的时候，他后半生的最好的一个朋友叫裴迪他的《辋川集》里头就有很多和裴迪酬答之作裴迪来看他的时候，王维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这首诗救了王维的命。为什么呢？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在朝天，说明王维当时怎么样，身在朝营心在汉后来裴迪也出面作证，确实王维身在伪朝却心在大唐。所以王维免于被问责又过了一段时间，王维被重新启用但是王维经此磨难之后，内心所有的雄图壮志已经消磨殆尽，再加上一意参佛，终日隐居辋川山中，所以心境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安宁。到了晚年，王维一意参佛，隐居山中，别无他念，万事不关心，所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凡隐入森林，复照青苔上。这诗作于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山中，这时候的心境正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如老僧入定一般。但是我还想问，那些光艳照人的梦想难道完全都了无踪迹了吗？不，还有一丝伴侣在心底泛起，就像空山里的人语响一样，就像寂静森林里的一抹余晖残照一样，偶然泛起才更加映衬出此刻的苍凉迷渺。